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点儿。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记者从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了解到，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明年4月举办。作为北影节的重要板块之一的电影市场更名为北京市场，举办周期从往年的3天延长到4天，继续坚持以展示带动交易，以交流促进合作，为行业搭建一个有序的交流交易平台。首艺联国际视野一带一路塞尔维亚电影展映正在举办中，将持续到本月9号。本次电影展映为观众呈现5部塞尔维亚影片，分别是《再见仍是朋友》、《爱姗姗来迟》、为迈克尔·杰克逊铸造雕像、我们将是世界冠军和不插电寻找吹夜笛的人等，涵盖剧情、爱情、战争、喜剧、记录等类型。北京欢乐谷奇幻灯光节正在举办当中，从11月30号将持续到2019年3月17号，为期108天，期间有多项精彩节目为游客们呈现。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正在国家博物馆1层大厅举办。展览通过关键的抉择、壮美篇章、历史巨变、大国气象、面向未来等主题展区，运用历史图片、文字视频、实物场景、沙盘模型、互动体验等多种手段和元素，充分展示4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的伟大变迁。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嘉靖、隆庆、万历瓷器对比展正在故宫景仁宫展出。本次展览分为4个单元，分为农历明艳、青花、皇帝青花、青花加蓬、红彩瓷器、纯净雅致、单色釉瓷器、色彩缤纷、杂釉彩、斗彩、五彩、红绿彩瓷器、深远影响、后仿嘉靖、隆庆、万历朝瓷器。另外还遴选了少量民窑瓷器加以对比，展品总计300件套。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展日前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27号。展览包括改革开放的必然性与华侨华人的作用等5部分，生动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深刻变化，彰显华侨华人为改革开放做出的重要贡献。平凡的力量北京榜样5周年大型图片展正在中华世纪坛举办。本次图片展设置了北京榜样5周年系列活动大事记、榜样人物、5周年系列活动集锦等3大主题展厅，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示了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5年来砥砺奋进的辉煌历程。皇城艺术馆举办的玉染草色雪映霞宋元瓷器精品展，集中展示具有代表性的宋代5大名窑精品瓷器以及其他窑系的上乘之作，观众可以欣赏到如钧窑天青釉玺、定窑白瓷碗等稀世珍品。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后半夜本市偏北风逐渐加大，扩散条件慢慢好转，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明显改善。但是冷空气到达之前，雾霾天气持续，并且还会有加重的趋势。同时北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浮尘。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30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雾转多云，北部地区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转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2-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20%。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健康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在户外晨练。明天白天气温2到8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的服装。明天白天光照条件较好，晒太阳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艺群英会。 被视为澳大利亚国粹的顶级踢踏舞剧《踢踏狗》即将在12月登陆北京。这部被称为看过的人都为之疯狂、观众人数超过1200万、零差评，并巡演6大洲的踢踏舞剧，终于要亮相北京了。畅快的节奏，酣畅淋漓的敲击，炫酷的8位大男孩，为我们带来的是感官世界的颠覆和惊艳。这既是一场戏剧摇滚演出，更是一个现场版的建筑工厂。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踢踏舞剧《踢踏狗》。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被称为是澳大利亚国粹的顶级踢踏舞剧《踢踏狗》。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同时也是这一次踢踏舞剧《踢踏狗》的主办方和策划人。第一位呢是大成文化北京公司副总李雅英女士，欢迎一下李老师。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百老汇娱乐亚洲区总监杨杰女士，欢迎一下杨老师。 你好，你好。感谢邀请我们来这里。 今天聊的是关于一个特别有趣的一种演出形式，因为踢踏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在北京上演的音乐剧、舞台剧也会有踢踏舞的展现。 对， 那么其实这一次的踢踏舞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踢踏舞呢是澳大利亚的国粹，叫做踢踏狗。然后呢，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悉尼奥运会担任过开幕典礼的演出，从创始至今已经连续演出了23年，在全球巡演超过了1000多场，并拥有了34亿舞迷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而且英国《泰晤士报》曾经说呀，踢踏狗它是踢踏舞从此被重新定义。它总共巡演了6大洲，观看的人数超过了1200万，被称为是至今为止零差评的，也是看过的人都会为之疯狂的一场舞蹈表演。刚刚说了这么多介绍，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特别的好奇哈，这个踢踏狗到底有怎样的魅力，会让看过的人都那么的疯狂的爱上它？我们首先请李雅英李女士介绍一下。 说到踢踏舞呢，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以大河之舞为代表性的爱尔兰风格的这个踢踏舞呢，它基本上是保留了强烈的这个爱尔兰民间舞蹈的这个舞姿和舞步，就是它的身体呢都是直立挺拔的那一种，然后脚步的动作呢是以小腿为主的，手臂的动作相对来说就非常的简洁，是一种直线型的运动。那其实呢踢踏舞经过了近百年的这个发展啊，它发展出了不同的流派，历史最为悠久的应该是发源于美国本土的啊，然后呢早期被称为 Hoofing 的这样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呢它不注重身体的这个舞姿，它更加强调和炫耀脚步的这个打击节奏的这个复杂技巧，它整体的风格呢就更加的朴实和这个散漫。踢踏狗呢就是以美式的踢踏为基础， 对， 然后但是这又完全突破了传统踢踏舞的这种表现形式。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像大成文化啊，我们一直都是在做整合一些优质的资源，引进一些经典的艺术演出。那踢踏狗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呢，首先它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演出项目，像刚才您介绍的啊，它曾经荣获了15项的国际大奖。那么呢作为悉尼奥运会的开幕大秀的这个演出项目呢，它也巡演了六大洲370个城市，那观众也超过了1200多万，它被誉为澳大利亚国宝级的一个演出。 就相当于中国的京剧。 是的是的啊，真正是一个国粹的演出。其实在我们主办方自己来说啊，对这部剧一直也是非常的期待和向往的。所以能够有机会把它引入到国内来带给更多的观众一场精彩的演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这次引入到国内并不是第一次吧？ 对， 怎么想到说重新再把这样的舞蹈形式带到国内，再次做一个升级版展现给大家？ 因为其实踢踏狗这个演出已经经历了23年了，从各个方面都已经变得非常成熟。就是今年我们从大概4月份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南非那边重新再排一版，就是把所有东西再升级，希望带给观众一个更不一样的体验。演出基本上是还是一样的，内容不会有改变，但是就是融入现代感的一些东西再多一些，然后再加入更多的一些难度性。因为我们希望这个演出的寿命可以更长更远，然后我们上一次来中国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所以我们想让中国的观众知道，就是踢踏狗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项目，而且是一个大家都需要认识的一个项目。因为大家现在尤其是近一年来，大家对舞蹈的热爱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除了大家一般认识的舞种，其实踢踏舞就是一种很特别的舞蹈，一种现代舞。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一些改良改编，可以让大家更有兴趣，更有新鲜感。 原本是发源于美国本土的舞蹈，却成了澳大利亚的国粹，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或者有趣的一个传承和创新哈。然后第二呢，这个舞蹈其实在英国泰晤士报刚刚我也说到了哈，它被认为是踢踏舞从此被重新定义了。到底为什么被重新定义了呢？ 那么踢踏狗呢，首先它的一个亮点呢，就是它特别独特的剧情的一个构思，还有它这个全新的互动体验式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啊。可以说呢，无论是爱尔兰风格的踢踏舞还是美国风格的踢踏舞，它都有一些虽然这每个不同的流派啊舞步有不同，但它最基本上相同的一点就是他们都在一个平面的舞台空间里去表演，更注重的就是脚上的这个功夫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舞步。所以它的呈现基本上都是以舞者的这个舞步为主。那踢踏狗呢，我们说它重新定义了这个踢踏舞，首先呢表现在它在舞台设计上的一个大胆的一个创新啊，它是一改传统的舞台平面设计，打造了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个舞台空间，让观众仿佛置身在一个真实的场景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这样的一个大胆的这样的一个突破传统的这一块。你看，从这个电钻的火花呀，水面上的舞蹈啊，包括运用了一些篮球和可移动的这样灵活的踏板的这些元素，就让这个演出它的可看性和变化性更强了。从而呢，它也把这个美式踢踏舞的这个魅力啊，真的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那在表演的这种形 形式上呢，它是摒弃了老式的这种男女搭档的这种这种方式啊，采用了一个全男团的这样的一个演出阵容，更加强调的是这种强有力的节奏感啊，还有这种阳刚的这种美感啊。 在这一次的踢踏狗的演出当中，就是一个全男团的演出阵容， 是的， 六位舞者全部是男性， 是的， 而且都是帅哥， 对， 不同感觉的型男， 是的，是的，是的，这真的是一种视觉上的强烈的一个享受。 这些人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吗？ 我们总共有八个演员在每天你会在舞台上见到的是六个舞者，他们分别是四个来自于澳大利亚，四个来自于美国的。 所以他是八个演员是在 AB 场是吧？ 其实也不是，因为其实整个演出的强度非常大，我们是80分钟无休息，然后他们一直在跳，而且基本上长时间都是六个舞者在舞台上一起在跳的，所以对于演员的体能其实他的消耗量太大了，所以我们有两个替补演员，而其实我们当中的所有演员基本上都是能跳每一个角色的，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互相能互相替代，然后让大家都可以一个最佳的状态去作为一个演出，所以我们并没有说 AB 组没有哪一组是比较好或怎样，我们所有的舞者都可以是全方位的演员。 我听说哈，这些舞蹈演员们平常也是非常辛苦的训练，为了表现出自己型男的那个最佳的肌肉状态和那种这个演出的状态，还有全场无休息的状态啊，他们说每天要在跑步机上跑至少3个小时以上，保证体力，是吗？ 是的，其实因为他的运动量强度很大，演员要长期的保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他们每个人每天的最大的工作量就是在那个健身房去保持自己身体健康，不要生病，然后自己体能在最好的一个状态。如果你当天是不用上场作为演出的其中一员，就是那两个替补的演员，他每天是需要在跑步机上跑至少10公里作为他们当天的一个就是体能的训练。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他们每天在演出前至少一个半小时会到剧场，然后他们每天至少要练功30分钟，去保证他们在演出之前身体已经预热了，然后能在一个最佳的状态去做演出的，所以他们其实还挺能吃苦的。 而且我听说哈，咱们这次踢踏舞的这个演出跟平常看到的特别不一样，而且演员他在装置上的这个舞蹈还挺特别的，这个装置我听说很复杂，如果要是不小心在搬动它的时候或者演出它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哪儿，可能很容易这个撞伤，是吧？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演。 是因为我们的舞台它跟一般的舞台最大的一个分别是我们整个舞台的结构基本上是金属结构，而且是比如说是方的铁，那如果你敲到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当然我们也有意外发生过，但是就是主要可能是在装台拆台的时候，但是演员只要不小心，因为我们的所有装置在他演出当中都是非常精确的，所以比如说他跳的哪一步没有跳准在点上，他有可能就掉下去，有可能敲到脚，有可能就崴到脚。作为观众你可能看不出来，因为他们都是很能吃苦，就是他们有些时候是忍住，忍到我都不知道，演出过后他们跟我讲我的腿受伤了，然后我需要去医院或怎样。但是基本上舞台你去到一开始见到的跟你最后离开的时候见到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舞台，而且每一幕都会带给你一个惊喜，就是一层一层的拆开，跟你拆礼物是一样的，你会见到哎，舞台又变了，完全不一样的，又有一个东西打开了，哎，怎么这个东西还可以变呢，还可以升起来呢，还可以打开呢，还可以左右移动呢，就是每一幕都会带给你一个惊喜。 他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让舞台变换， 对，就是从你开始看到的一个大平面到最后是一个立体的空间。 平常我们看到的踢踏舞的表演基本上都是以舞蹈秀为主，那么很少有一些剧情在里边，但是我看到了这一次80分钟的演出相当于1小时20分钟的演出当中，它是需要有情节和环节的，这些情节和环节是怎么设置出来的？ 其实整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是导演自己的一个故事，因为他从小在澳洲学跳舞的时候，他老师家的后面就是一个仓库， 然后他跟他的小伙伴，就男孩子嘛，都喜欢到处在玩，到处在跳，然后就发现，哎，我在那个地方跳起来还挺有趣的，因为我有不同的东西可以试，每天可能都有一些就是 不一样的惊喜。 对，没错，就是当他开始在演出行业发展的时候，当他可以有自己的演出的时候，他就想把这个东西搬到舞台上，所以他就把整个舞台设置成一个工地。因为一个工地最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你在里头可以找到很多很新鲜但是其实你有很熟悉的东西，怎么把这些东西就是你从一个很新鲜很亲切的东西就是变成就是你会觉得哎，原来这个东西还可以这样玩的，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他就想用这个新的发现，就是啊，六个工人在一个工地上，就是接触到不同的东西，哎，我敲一下，哎，这个东西不一样，哎，原来这个东西还可以这样玩的，就是让大家对于生活有更多的发现的一个灵感，从而发生这个故事的。 嗯，就是八位非常有激情的工人在工地上劳作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些特别有趣的故事，通过这样一个踢踏舞的形式展现出来。 对，而且我们的演员他们每一个都有一个角色的设定，虽然他们是一个舞者，但他们每个的角色都非常非常鲜明，然后你就觉得他们就是你平常会遇到的人，这些人遇到了这些事情，遇到这些不同的材料，到底会发生一个怎样的故事。 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个舞台上为了展现这个工地的劳作的不同的场景，咱们还做了很多的设置，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舞台上看到一些助兴的手段，就是干冰啊，但是这一次我们用的是钢花，老工厂的钢花，而且舞者们还要戴着氧气面具在电锯声当中踢踏舞，是吧？ 是， 整个感觉是全场是燃炸了的感觉。 基本上你很多来看的观众会觉得说，看完了以后你感觉就呼吸不了，因为是一个接一个，中间没有给你间断过，就是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刚结束了，好，那下一个是什么？你没有这个停下来的环节，你基本上就一个接一个，就是没停下来的。 那我们现场为什么要戴氧气面具呢？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故事设定，他们在玩不同的东西，就是我们也有就是故事的情节在里面。第一是要保障演员的安全性。第二就是一个装置可以让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为整个演出其实我们没有语言，不像说我们去看一个音乐剧，我可以透过对白，我可以透过旁白告诉你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但是因为整个剧是没有一句对白的，没有一个人就是完全的告诉你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们只能透过自己的肢体语言还有一些道具告诉你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透过身体语言和他的道具你都完全能理解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 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场每个演员身上都是有不同的角色设定的， 对， 那么通过这个角色设定我们要做一些相当逼真的一些道具也好，一些桥段也好， 对， 是吧？ 对，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在舞台上这样的一个展现，而且还有水中踢踏的这个环节，是吧？ 是的， 嗯， 就是我们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他们整个故事，这个我们整个故事的设定就是想说，透过不同的媒体告诉你，其实踢踏舞不单纯是你们看到舞台上就是一般你们认识的东西，而是可以在你们生活当中就是都能遇见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看到一些网友曾经评价过哈，因为之前我们在上海呀也演出过哈，然后有人评价说看了以后觉得观众的心情就像坐山车一会儿是悬城一线，一会儿又如履平地，满场都非常的嗨爆的感觉，还有一些舞台下的观众直接就现场就开始叫了，就是尖叫起来了，是有这样的情况吗？ 是的，我们在全球巡演，我们来中国之前，其实我们刚刚在西区演完，西区之前我们在沙特，大家可能觉得一些比较保守的国家，我们的观众都是非常的嗨，非常的热情，就是全场的尖叫声你是没办法停下来的。 感觉好像不是在看一场演出，而是在参加一场非常火爆的演唱会哈。还有一个观众说这个不能正襟危坐的度过80分钟，很多女观众看完了以后脸上的妆都花了一半 我们当中有水，刚才有提过，如果你坐在前面的观众还有可能被水花打到呢，我们的演员跳完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衣服是能拧得出水的。 现场不能开空调是吗？不能有暖气。现在虽然北京是已经到了冬天哈， 对对， 但是其实现场的状态完全已经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冬天的状态， 对， 是酷夏的状态， 应该不用开空那个暖气了。 对，这是一个有温度的演出。 对， 还有一个啊，说到了说这个踢踏舞是融合着后工业社会的粗犷和野性，踢踏狗的这个表演一次又一次的挑战着观众的神经，当看到演员在电焊火花中舞蹈的时候，就感觉瞠目结舌的这个状态，感觉他们其实在用生命在冒险。 是的，是的。 对，我们在排演的时候怎么排练呀？怎么避免这种误伤呢？ 其实我们在所有排练的时候都是非常小心的，而且就是当演员没有100%把握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会用很多时间先去练习直到可以。而且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有8个演员，有2个是替补演员、后备演员，他们两个其实在每一场演出都是在舞台的左右两边，如果有任何问题他们会随时出去去作为一个就是修补修整。你会看到可能观众没有那么容易留意到，当他们互相之间有一些眼神的交流或者是手势的交流，告诉大家哎，这个东西好了，安全了，他们才会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斜坡，他们要在斜坡上跳，而且那个斜坡是会分开的，在他们跳的当中，就是演员是突然间两腿要分开，他在2个斜坡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当他做这个之前，他的队友会告诉他东西完全准备好了，是安全的，不会动了，他才会进入这个状态。但是对于一个观众来说，你所看到的就是很惊险很刺激，但是我们在每一个小环节都第一件事要保证演员是安全的，我们才会继续。 所以说其实现场的时间是非常的紧凑和紧张的。比如说我要给下一个队友一个眼神告诉他我准备好了，那我必须要在短暂的时间内，规定时间内，把我要做的事情，把我要搞的装置要做好做到位，我才能跟下一个队友产生这样眼神的交流，告诉他我做好了，你可以开始表演了。 是的， 对演员对导演都是挑战。 是的， 我们聊聊导演。导演是澳大利亚籍的吗？ 对，导演是澳大利亚籍的，叫 Dean Perry。 他是一个在踢踏舞界其实很有名，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从开始1995年到现在20几年来，其实我们已经总共培训了82位踢踏狗的成员了。当然第一号就是我们自己的导演，他就是从此到现在。而我们其实这次还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第82号踢踏狗在我们这次的演出上，而这位第82号的踢踏狗其实就是导演自己的儿子。 哦， 就是从一代传承到下一代已经在这里了。然后导演他本身就是从小就开始训练，他一家人基本上都是跳踢踏舞的，他老婆，然后他3个孩子基本上都是踢踏舞老师。现在他一开始是从42街是应该算是在音乐剧里头最有名的一个踢踏舞剧那边开始，然后他有自己成立自己的公司舞团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也有帮西区很多的音乐剧去专门排他们的踢踏舞，可能更多人会。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买个好房， 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 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呐、 妈，在全包园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被视为澳大利亚国粹的顶级踢踏舞剧《踢踏狗》即将在12月登陆北京。这部被称为看过的人都为之疯狂，观众人数超过1200万，零差评，并巡演6大洲的踢踏舞剧，终于要亮相北京了。畅快的节奏，酣畅淋漓的敲击，炫酷的8位大男孩，为我们带来的是感官世界的颠覆和惊艳。这既是一场戏剧摇滚演出，更是一个现场版的建筑工厂。今天的演艺群英会为您介绍踢踏舞剧《踢踏狗》。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易丹。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国粹级的踢踏舞演出，叫做踢踏狗。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也是这一次将要在北京上演的踢踏狗的这场演出的两位主办方。第一位呢是来自于大传文化北京公司的副总李雅英女士，欢迎一下李老师。 谢谢谢谢。 另外一位呢是百老汇娱乐亚洲区的总监杨杰女士，欢迎一下杨老师。 你好你好。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同样也有很多好奇，比如说我们平常在电影电视剧当中或者演出当中看到的踢踏舞，演员穿的是皮鞋来这个跳舞，因为他的脚上功夫要非常厉害。很多的跳舞都是在平面上，或者因为我们的舞台是平面嘛，所以那样跳舞会比较简单。但这次我们加了那么多钢铁的装置哈，很复杂的装置，那舞蹈演员的这个鞋是不是要有一定的设定呢？有一定的特别的设计？ 我们这一次演员所穿的踢踏舞鞋其实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皮鞋的踢踏舞鞋，这一次他们是穿那个工业风的靴子，然后在靴子下面再加踢踏舞鞋的那一块铁片，在脚跟跟脚尖的上面加的。我们这次演员总共每一位演员都有3双鞋。一双鞋就是最基本的，你在哪里跳踢踏舞可能就是差不多，只不过我是从皮鞋换成了靴子。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玩水，所以我们有一双是防水的雨靴， 然后在下面也是加了那个踢踏舞的那个铁在上面、 嗯、 然后我们再有一段是因为他们要踢那个附近的那个钢铁来制造声音的，就是我们最后的时候他们的舞鞋还是跟之前看上去是一样的，但是他的铁前面脚尖的那块铁它不单是在鞋的下面，它是包到上去上面，就是如果你看就是平常鞋子下面前面那部分他也被包了，所以当他去跳那一段他不单是用脚去就是踩，他可以用脚去踢，同样的发出不同的声音。 那我们这个鞋是不是很沉呢？ 非常非常的沉，所以他可能 大概多少重量？ 应该有接近2公斤的一个鞋子、嗯、 2公斤，那就是4斤， 所以其实非常重。你想想他要做那么快的动作在腿上，他的动作是快到我都完全看不见他是怎么能做出来。我看着他们每天的排练就是哎，你的脚怎么可以动得那么快，就是他是腿上的功夫要非常扎实，你才可以提着那么重的东西去这样的动。所以他们每周其实我们还要安排时间让他们做理疗，去保证自己腿上的功夫就是不会受伤，至少就是不会崴到脚或怎样。 嗯，之前出现过这些问题吗？ 其实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伤、 嗯、 因为他们的体能消耗我说了很大，而且刚才我们也谈过就是演出当中的舞台装置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 保险的装置。 对，他们不是不安全，但是很容易会有不同的意外发生。比如说他们跳那个工字铁的时候，工字铁跟工字铁之间是有距离的，他们如果不小心踏错一步他们就踩空了。他们踩空提着一个将近2公斤的鞋子，就是在一个大概离地可能超过20公分的一个高度，你踩空其实很容易就会受伤。但是演员在舞台上不会让你觉得它是那么的危险的一个东西，很多时候我都是他们进来以后告诉我说哎，我今天崴到脚了，我们晚上可以去医院吗，我才知道说哎，你什么时候受的伤。 对，那我很好奇为什么要做这么高难度的危险的动作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对于演员来说他们对自己自身的一个要求和挑战。因为如果你是很热爱那个舞蹈的话，你不会满足于就是一般你想就是你看见所谓大家觉得哦就是这样的一个舞蹈，他会想每一次往上再进步。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升级版，就是因为大家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挑战更大。这个我想也是作为一个演员他们自己的一个乐趣，虽然说很危险，但你怎么去每一天的去挑战自己，让自己每天都在一个极度亢奋的情况底下去做一个演出。 嗯，我想是不是在演出过程当中，因为他们要用的劲儿也很大哈， 嗯， 然后因为我们还要踩钢板呀、踩这些就是独特的装置，那鞋是不是也很容易磨损？ 对，基本上你看见他们不在舞台的时候，我们在舞台的两边大家其他的演出放的是道具， 嗯， 我们放的东西就是螺丝刀或者是不同的钢片，就是他们一有问题、哦、他们其实这些演员我已经习惯了，可能就是你看见他一没事，只要他穿着那个鞋他回到旁边坐下来，他就是把他的铁片锁紧。 哦， 因为它很容易掉，因为他们强度很大，而且动作很快，那个东西很容易松，所以他们第一件事情一跑到旁边，不是休息，不是喝水，而是拧紧他们的那个钢片， 检查一下它的装置，尤其是这个鞋的道具。 对、嗯、对。基本上每一次演出哦，就是虽然他们下场的机会不大，但是有时候我们甚至要把水抛出去给他们，让他们在舞台上也可以喝点水、 嗯、 他们对于水和能量饮料的消耗量非常大、 嗯、 但你绝对能够理解，因为我记得我们在沙特的时候、嗯、至少每天 啊，我们就六个演员在舞台上，我们要准备至少48瓶水。 六个演员48瓶水、嗯， 对，在舞台上的80分钟，他们可以消耗掉。 哇， 这个是他们就是一喝进去，基本上汗就流出来了，所以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哎，你的水能排出去吗？ 嗯嗯，对，因为连续80分钟的演出是不换演员的，这六个人在舞台上不断的在跳， 在折腾。 对对对对，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舞蹈动作真的是很消耗，很消耗。 嗯，而且演员还在这个连续一周的过程当中不能出现任何身体的状况，比如说我发了烧，我感了冒。 嗯， 哇，那就会非常影响这个演出的效果。 是的， 所以他们的健康还是第一位的。 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在尤其比如说在大城市演出的时候，我们刚在西区演出的时候就有很多比较就是演出了非常久就是比较老的我们的踢踏狗来探班。很多时候你看见那些男孩子聚在一起啊，他们聊天的内容就说，哎，你还记得你第一天演出你的腿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吗？你基本上是拖着自己走的，演完了以后你根本就动不了。所以为什么他们自己知道，就是说今天哪怕我没有演出我都必须要保持自己体能，要不然我不能撑下去的。 这一次的演出当中这8位演员哈，他们大概年龄段都是多大年纪？ 我们最小的一位就是我们刚刚说导演的儿子，他昨天刚过生日，就是他刚刚21岁。 哇， 他是我们最小的一位。然后我们年纪最大的一位在这一次巡演是37岁，所以年龄层还挺大的。他是我们其中一个搞笑的能手，就是你每次看见他都是非常欢乐的。 嗯，我们这次六个演员有不同的设定哈，那这六个演员都是怎样的一个人物设定呢？他们的性格都是怎样的？ 我们总共有六个人物个性，因为我们的所有演员除了最小那个，因为他刚加入不久嘛，他只能演一个角色，但其他的基本上是每个人都能演所有的角色。我们这一次就是我们没有算是主演和配角，但是我们的确有一个在当中是比较领军的人物，就是我们的工头 Foreman 他的角色。他是一个武艺非凡，就是他在当中是舞蹈能力最强的一个人。然后但是他非常沉默，非常的沉稳和认真，而且他也非常照顾大家，在当中就像一个哥哥也像一个爸爸。然后我们这位演员已经参演了13年的时间，然后他从17岁开始演到现在，每一个角色他都演过了，所以就是说他可以每样东西都能做得到。然后在他下面我们有一个有一个角色叫 Enforcer， 他是一个比较火爆比较冲动的一个人，但他也非常天真善良的，就你会看见他有些时候刚刚发完脾气，但是下一秒钟他可能又傻乎乎的有些东西想不通，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然后呢我们当中有一个非常单纯的演员，就是他的角色的名字叫 2IC， 就是英文就是 second in charge， 就是第二号领队。因为他看见我们的工头是一个那么有能力的人，他很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他，但是因为他能力还没到，经常会被人欺负，他就希望说自己能做一些东西能展现给大家看他是有能力的，希望大家不要再欺负他也希望就是大家有一天能看见他成为好像工头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我们有两位是专门负责搞笑的，一位叫 Funky， 他呢是一个有一点点带胖，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会来的能够比如说很 sexy 很性感之类，但他就是那种我就是臭美我就是自信我就是有能力我就是能让你喜欢上我，就是很乐观很爱玩的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叫 Rats， 就老鼠的意思，就是他就在当中跑来跑去跳来跳去，就是很活泼很好动很简单，就是但是因为他就是那种傻乎乎的，所以在整个演出当中他有很多乌龙的事情发生，然后让你可以捧腹大笑的那种，但他做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很不经意的，让你觉得说这个人他就是其中的一个笑点，只要他出来我就能笑。甚至我们自己的制作人每次就是都是在等待他出来，就希望说你今天会演什么东西，因为他会因着观众的反应去给你不一样的东西，每一场都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叫 Kid， 他是 在演出里头就是六个人当中的一个新成员，就是一个小孩，他是从没有开始就见到这些大哥哥，就是哎，他们都很厉害，我很想学，他就跟着 Foreman 就是我们的工头想要学这些东西，他非常聪明，非常有天赋，非常勇敢，也好学，就是学得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让他也可以跟着这五位大哥哥一起在舞台上一起展现他的舞蹈的功底。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可以看到一个升级版的踢踏狗，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六位大男孩哈，准确的说是八位大男孩哈，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欢乐，一种阳光，一种sunshine。虽然现在我们这儿是冬天，可能在遥远的澳大利亚那边还是夏天夏日炎炎，所以我觉得这八位演员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夏日炎炎的这种特别阳光的温暖的这种感受，这种激情的感受。好，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舞台装置可能不同的演出场所有不同的特点，大小也不一样，然后这个舞台的场景也不一样。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在保利剧院的这个设置当中会有一些删减吗？比如说在舞台的设置上会有一些删减吗？ 我们的保利剧院目前来说是保持了原有的所有的舞台的设计，因为保利剧院的舞台相对来说，其实我们国内的基本上剧院舞台相对来说空间都是比较大的啊，它包括侧台啊，整个舞台的空间，对这样的一部舞剧的这样的一个道具方面或者说舞台方面的这些需求呢，是完全能够满足的啊，所以这次我们算是一个正宗的原汁原味的踢踏狗。 非常的期待。看到了网上很多的网友都在评论为什么它是零差评哈，我也很想问问两位，以前在各地演出，比如是在中国的很多城市演出，上海呀是吧，马上要在杭州也要演出， 是的， 那么在别的地方演出观众都是怎样的一些反响呢？ 其实观众很多时候，因为我觉得说踢踏舞还没有算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舞种，尤其在国内，很多人进去可能他带着一个就是踢踏舞可能就是我在其他电影里头电视里头看过的一些东西，他们没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期望。但是就是我们所有带给他的东西都是他想象不到的，没有办法想象到原来踢踏舞可以是这样的，所以他们都是有很多的喜出望外的一个心情，再加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整个演出的能量很高，就是都是一个很爆发很沸腾的一个环境，让你没办法安静下来，都是一直很激动的，所以你没办法就是给到任何的差评，因为第一你看着那六个男孩子就在舞台上一直流汗，为你很精彩的表演的80分钟，每一幕的转变都会给你带来一个新的惊喜，你会觉得说我只是会感觉我不够，我想要再多，我想要更多，但我不会觉得说还是差一点，有些东西还没到位。 曾经看过的朋友就评价过哈，说在这次的演出当中有一些特别好玩的细节，就是这六位演员利用脚下那双神奇的鞋子和舞台上任意一件道具的撞击击打还有摩擦，发出这种美妙而和谐的节奏和乐音，时刻挑战和刺激着观众的耳朵和想象力，仿佛他们的脚下是无所不能的啊。还有的朋友就说他们信步游走于舞台之上，就像惬意地走在三里屯夜上海的外滩，每一个不经意的动作看上去是个小小的失误，其实都是在音乐的节奏之中时不时给你带来的惊喜。还有的朋友就说哈，说他们制造节奏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把篮球变成了杂耍，篮球击打地面的声音和脚下的踢踏声交相呼应，六个人的配合还能完成难度非常大的变奏，六块看似平常的地板也能变出音色不同的电子鼓音，他们将脚下的踢踏鞋幻化成了鼓槌，他们移形换影的精妙配合，不时地击打着鼓面，奏响着一曲又一曲激荡人心的打击乐，包括这里边还说到了有一个动作特别难哈，说踢踏狗这个演出当中有两位演员是倒挂着来演出，这个难度是很大的，空中双脚在舞台上方的铁板上起舞。 是的，基本上应该这么说啦，很多演出除了舞蹈以外会带着很多的音乐，我们的音乐就是我们的鞋，我们的舞步基本上这个演出你没有任何的音乐配置你还是觉得一样的精彩，因为我们的演员他们的 舞步，他们去制造的整个旋律整个节奏就是我们最大的音乐部分。我们有现场的敲击乐手在演出，但是我们基本上音乐是没有的，而且你所有听到的那个现场的音乐都是现场的，没有任何录制的声音，所以只要他们踏错一步，整个声音就会很不一样。所以大家这个演出除了去看 还有耳朵听， 对，对于踢踏舞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大家能不能跳齐，大家的声音是不是一致。他们这六个人在舞台上基本上都就是一个人，他们基本上就好像六胞胎，互相心灵是通的，你会觉得说这六个人根本就是一个人。他们对于自己的要求非常的高，就觉得如果有哪一天我有哪一个舞步没有跳好，他会很不开心。比如说篮球的那一场，我们刚才有提到篮球，篮球的声音就是他们其中一部分的声音，他们为了在后台可以训练自己就是拿准篮球的声音，在后台没有篮球的情况底下，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篮球，每一天在出场之前他们要先自己跳一段篮球的那一段，就是每个人我的身体就是那个篮球了，我就跳上跳下，我就是那个篮球。 而且这里边的设置特别多哈，小鲜肉帅大叔啊，满屏的阳光，还有荷尔蒙，让很多朋友特别期待哈。这个八位演员、八位帅哥、八位型男，他们的精彩亮相。我其实觉得在这次舞蹈，虽然我没有看到这个舞蹈，但是我看到了很多朋友的评论，包括一些现场的视频，我感觉到其实它也是八位演员一个追梦的过程。 是， 虽然它是一个踢踏舞的演出形式，虽然它非常多炫技的，包括高难度的动作，但是我觉得这些演员们他们在追求踢踏舞的这种高难度的艺术的过程当中，一直是非常不懈的努力，哪怕这个动作再难，哪怕它再危险，我还是愿意去尝试。 是的，这个也是其实我们想要带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没有东西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愿意去试，愿意去玩，然后这个东西都一定能做得出来，而且你要努力的去做，很认真的去做。 我们也非常期待哈，这样一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国粹哈，非常阳光的，非常帅气的，也非常有挑战性的，有着这种强烈的冲击力和视觉感受，包括听觉感受的这样一场演出。最后我们介绍一下演出的时间和地点。来，李老师。 我们北京的踢踏狗呢，将在12月27号到12月31号之间在保利剧院上演。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现场来观看我们的踢踏狗。 在这一次的12月27号演出之前，其实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的惊喜啊。 是的，是的，这次呢，我们给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啊，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接触我们这些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会在12月27号到28号组织一次探班活动去了解一下演员平时在台下的一些状态那相关的活动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微博大传文化北京上实时的更新。 好，我们也很期待哈，大家能够近距离跟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八位国宝级的踢踏舞演员哈，一起来合照啊，一起来交流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谢谢。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弹耳朵。 中国梦歌曲《乘风破浪》，苟琳作词，杨炯汉作曲。